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说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什么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啦，大家又到呢个星期五晚嘅呢个冰冻咖喱饭啦， 即系寒冷咖喱饭。 又再你啊，据说就系呢个听日啊，就会又开始呢个气温骤降到单位数字。 喂喂，前一排上个礼拜冻完之后，农历新年会过个暖嘅农历新年啦，点知唔系？ 我谂农历新年可能会暖，但可能仲要冻多几日。都呢个寒冷警告都算系长 的，即系连30晚之前都会冻。 系啦，都系比较长嘅。嗯，就是这个即是寒冷的天气，因为体感的温度和那个的实际温度有差别的。香港体感温度譬如8-9度都好，因为比较湿，所以就你觉得是很冷的，在室内，特别是室内。 我们香港又不兴开暖气的嘛， 没什么人，现在新的冷气机当然就有冷暖气了。但是一般的写字楼都没有这些暖气的设施，其实用暖气都很辛苦的。 是很焗的。 即係好乾啊，同埋係即係唔舒服嘅，其實咁就令到呢個嘅，即係我諗香港亦都步入一個流感嘅高峰期啦。咁就以往，我相信你哋喺地區辦事處都會做一啲疫苗接種。 會啊，每年嘅11月、12月到1月咧，呢3個月咧，好多區議員辦事處、立法會議員辦事處都做流感針疫苗注射啲計劃，就俾居民嘅，特別係政府係有資助啦，咁樣係嚇。 嗯。咁嗱，呢個嘅疫苗嘅問題咧，就係因為呢個謝安琪喺呢個即係羣組裏邊嘅一段錄音， 私人交談 係啦，就即係被瘋傳之後咧，就引起呢個嘅好大嘅一個討論。咁咧，今日咧就由琴日開始啦，其實係袁國勇啦，跟住呢個立法會嘅醫學界代表陳佩賢啦，跟住到呢個嘅何柏良啦，港大呢個微生物學系嘅呢個教授啦， 梁卓偉， 到今日呢個港大醫學院嘅院長梁卓偉啦，都紛紛出嚟咧，就係去駁斥呢個謝安琪嘅關於呢、這個疫苗冇用論啦，咁樣 係 咁啊！好多人 最新嘅仲有邊個？最新係陳鳳富真都喺今日下晝出咗聲添啊！係 係啦，咁咧嗱，呢個討論咧，大家就將個焦點擺咗去個藝人究竟係無知啊、白痴啊，定係有冇言論自由呢種爭論？我覺得係冇意思嘅。 係 嗱，首先謝安琪呢個係佢私下嘅討論，咁俾人 forward 咗出去咧，咁咧就唔係佢自己主動去散佈，就算言論有咩錯誤都好咧。佢唔係主動去傳播呢樣嘢， 因為佢係名人，因為新媒體令到信息係可以好短嘅時間，係啦，即係去發放出去幾何級數地，即係接收，即係讓好多人接收，就會有呢個效果。 係啦，問題如果要即係追究嘅，反而係發放嗰條友，佢有一段 attach 咗一段字喺度嘅，就係話大家要小心啦，乜乜啦，謝安琪都咁講啊，咁樣。咁咧就嗱，因為而家大家都知啦，香港啲細路金菠蘿嚟噶嘛，即係好多時得一個細路嘅啫嘛，仲要停埋學添，咁大家都好緊張。咁所以點解瘋傳咧，亦都係同嗰個嘅即係香港嘅社會形態嘅，因為好多啲父母啊，對於而家嗰啲嘅小，特別係中小學同幼稚園停學之後咧。都頭都赤曬嘅啦， 我當然同今次嗰個流感係喺小朋友之間擴散，同埋今年嘅流感高峰期啊，死亡人數其實又佔唔少係小朋友， 小朋友有關、 啊、有關，所以令到家長啊更加即係直情其實係幾恐慌添嘅。 係啊，因為任何同香港啊，任何同細路有關嘅嘢咧，都會引起 panic 嘅。係咁，所以咧就謝安琪就中槍啦。咁嗱，我想講呢個同言論自由係冇關嘅，因為人哋私下講嘅嘢 係 俾人傳咗出去。咁好多人就嘲笑佢，話佢冇腦，我覺得亦都唔應該，因為 嗱，佢可能 base on 對自然療法好，周兆祥嘅意見好，或者係我唔知個來源係乜嘢咧。 佢係如實地講翻佢自己，即係嘅立論，同埋即係有確實係有引述到一啲嘅數字嘅，即係你唔可以完全話佢嗰啲係偽科學咁啊，跟住一棍拗死佢。 咁啊， 有一啲嘅 belief 嘅嘢， 有一啲嘅資料搜集嘅佢有。 等於有人相信氣功可以醫癌症一樣， 係 嘛？如果你從西醫角度嘅荒誕、荒謬絕倫， 係 嘛？冇科學根據咁樣，咁可能有人真係用氣功。可能令到佢自己嗰個末期癌症，可能係即係延長咗個壽命都唔出奇，係嘛？有人睇中藥，譬如我自己經常一到呢啲天氣咧，氣管有事。我睇西醫係醫唔好嘅。 哦，所以氣管靠中藥嚇。 係啊，上次都係靠即係連續三個禮拜咁樣食中藥，係好翻嘅。咁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呢種經驗。不過我哋唔好將所有問題撈埋一齊。首先我哋第一樣嘢就將藝人之間私下嘅談話。同言論自由呢樣嘢就唔好撈埋一齊先。其實鄭安琪絕對可以表達自己嘅意見嘅。其實 作為一個家長， 佢亦都作為一個家長表達咗佢對仔女嘅關心，係嘛？呢個絕對冇問題。好啦，有人唔同意佢嘅睇法，然後公開去駁斥佢嘅睇法都好啦。呢個亦都冇問題。不過淨係討論疫苗有冇用，局限喺呢度，而唔係話鄭安琪咪白痴啊，都冇意思嘅。我覺得係嘛？即係你走去辱罵佢都冇意思，包括黎明都好啦。即係 你撐佢，黎明就撐佢嘅。 喂，就算反駁黎明嗰、那個嗰、那個教授都話：，誒、哎，你當疫苗係呢個時裝啊，貴貴換噶。我覺得呢啲説話冇意思嘅。你只要講清楚疫苗咧，每一季銷毀㗎啦，用剩嗰啲就再針對新一季嘅。型號咧會再買嘅，咁你已經講完啦。 透過今次嘅辯論去新新聞字，讓我哋了解，譬如今季嘅疫苗點解殺死咗咁多小朋友，我哋作為家長誒點樣係去關顧誒、採取啲乜嘢嘅誒係咪真係決定係打疫苗，又或唔打疫苗，同埋要留點樣去留意咁？我諗呢個反而先至係公眾利益，亦都係點解我哋關注嘅好重要嘅原因咯。 係啦，呢個其實實際上係即係越辯越明，我覺得即係話一個藝人佢可以發表佢對疫苗嘅睇法。即係我覺得你唔可以話你又唔係醫生講乜春啊，你識條鐵咩咁？咁我哋都鼓勵藝人經常出嚟對啲公共事務表態。係 關於時事 嚇。係啊，關注疫即係疫症係一個時事嚟噶嘛。 佢都係公民嚟噶嘛。 係啊，都係一個即係社會關心，唔單止係父母啊，亦都係成個社會關心噶嘛。係嘛？呢個流感嘅係一個疫症嚟嘅喎，其實只不過佢冇沙士咁大鑊，死咁多人啫喎。但只不過佢針對係後生嘅同埋年紀大嘅啫。其實死嘅人都唔少嘅，其實 多啊，其實百成。應該接近100噶啦，係。 係啊，死 咗三年之內應該接近100人噶啦。 咁沙士就因為連壯年嘅青年嘅都會即係死啦，所以大家就好緊張。咁亦相對起即係流感嚟講就冇咁緊張。咁嗱，第一個問題我就話唔好撈亂。第二個問題我哋要分清楚去講嘅咩咧？就係咧，究竟科學定偽科學嘅問題？我覺得咧，呢個亦都係越辯越明嘅。嗱，當然如果你係信自然療法嗰套咧。有兩種的反對疫苗，我覺得一種就是叫自然療法，即是我信奉那些偏方啊，或者是那些嘅譬如脊醫咁樣，覺得任何問題都是脊骨有問題，整隻就可以解決噶啦咁。咁有些是覺得應該吃草藥咁樣，係啦，譬如中醫在西醫眼中啊，都會視呢個中醫是一種自然療法嚟嘅，係嘛？即係唔係一種即係用一啲西方嘅所謂經過臨床試驗嘅一啲藥物咁樣。其實中醫都有臨床，一去到呢啲你冇得拗嘅。其實 問題就係中醫嗰個臨床經驗一定唔及得西醫咁 systematic 咁有系統， 或者唔係嗰個西醫嘅系統裏邊嗰樣嘢，所以佢唔承認佢嘅地位。咁我覺得唔需要拗噶啦。坦白講，譬如我睇感冒咁樣，我就信中醫多過信西醫嘅。 哦， 因為我覺得西醫食咗啲藥係醫唔好嘅，佢制止咗你個病徵，冇惡化。但係你要真係令到。回復正常咧，好困難嘅。 咦，我啊相信瞓覺休息多啲，飲多啲水。其實我相信某部分嘅自然療法，你自己身體有個自愈嘅功能。問題係你抵抗力喺某一個時段不足，咁所以就令到病菌或者係即係呢啲病打到你咁樣。 即係我相信就冇絕對嘅，其實西醫冇絕對嘅，所有嘢都醫得，冇可能嘅。即係萬能西醫呢個 concept， 萬能神醫更加冇可能。即係有啲自然療法聲稱。是什么病都得的，即是我觉得搞一搞一下喝双氧水都得了。 自然疗法呢有时呢就将西医呢是比喻为霸权，所以呢就作为一个切入点呢是去推介他自然疗法 的方法学啦，樣 反西医霸权不等于你的方法一定得的嘛。譬如很简单，我都认识一些朋友 cancer 癌症 到最後尾因為信自然療法，最後尾命都冇，本來係唔使死嘅。 哦，延遲治療，可能 延遲過咗嗰個治療嗰個時間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大家要理性啲，我覺得。 嗯， 反vaccine嘅反疫苗嘅運動裏邊咧， 嗯， 你都要睇清楚佢哋嗰個理據係乜嘢。嗱，譬如其中一樣嘢就係喺美國 debate 都好緊要，就係疫苗會導致兒童注射咗之後會有自閉症。 哦， 係啦，呢個咧其實令到好多美都出現過美國嘅一啲嘅父母唔想啲細路去注射呢個疫苗嘅， 有呢個擔心。 係啦，咁但係收尾已經證明兩者之間係冇 correlation 嘅。 嗯， 咁就當初提出 關聯嘅因果關係嘅， 冇因果關係嘅。咁當初提出嘅科學家振振有詞。话会导致自闭症咧，证明佢个提出嘅嗰啲嘅所谓嘅科学证据系造假嘅。 哦，造假嘅，唔系净系咁简单话 insignificant 或者数字根本系 造假， 净系假。 系啦，咁就断章取义，同埋咩咧？佢发表嗰啲期刊亦都唔系话认可嘅科诶医学期刊。 哇，呢个好影响佢嘅专业资格或者即系专业。 嗱，呢个喺美国已经辩论完噶啦， 吓 已经过咗啦呢个，但系仍然你知啦，因为始终。陰謀論咧就係會喺網絡上邊咧就係會比較容易傳播嘅， 即係由北美洲擴散到嚟亞洲係要一啲時間落差。 嗱，你見到你睇下周兆祥講vaccine先咧，佢講咗好耐噶啦， 係 覺得冇用啊，係藥房、藥廠加政府加世衛官僚，再加呢個嘅醫學霸權嘅陰謀，係 一個權力嘅一個即係集團利益集團嚟嘅，係 係啦，志在發達。咁呢個就第三個反對嘅理由啦。 嗯嗯， 除咗頭先我講就係話反疫苗運動製造呢個證據。呢件事其實你上網已經揾得到嘅。其實第三個理由就係話西醫霸權。 嗱， 呢個陰謀論，我覺得就最容易去得到人哋支持嘅。 係 因為喺好多嘅藥，即係喺紀錄片大家睇過嘅。其實即係話，譬如艾滋病嘅治療啊等等咧，其實嗰啲藥廠啊，控制住嗰個嘅同官僚嘅利益勾結。即係某啲藥個定價抬到鬼死咁高， 係啦，控制嗰個供應量而令到個定價係可以人為地咧 賺取呢個暴利等等呢啲咁嘅嘢，就係呢種嘅情況咧，嗰個行業裏邊嘅一啲嘅即係醜陋嘅嘢咧，好容易令到人哋咧係對疫苗呢一個情況咧都會有咁嘅睇法嘅，我覺得。但係呢個你要睇清楚啦，係咪呢個同個疫苗有用同冇用咧？兩者係亦都冇必然關係嘅，我覺得。藥房係有陰謀。或者藥房是要賺錢都好啦，係嘛？你賣偉哥咁樣，賣偉哥都係為咗賺錢嘅啫，佢哋係嘛？咁但係究竟呢個就所謂有冇 medical proof 嘅問題啦？ 嗯， 就去到究竟疫苗係咪有足夠嘅即係 medical proof 證明佢係可以預防呢個流行性感冒咯？ 嗯， 嗱呢個就係講數據咯，我覺得真係 一定要睇數據。 係啦，呢個就係講證據啦。 嗯， 咁當然係會估嘅。謝安琪其中一個批評就係話。其實是大家估下嚟緊嗰個會係乜嘢嘅品種嘅流感疫流感咩類型，咁就組成個疫苗。 係 咁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就唔係完全好似賭博咁估啦。 嗯， 係有根據嘅，其實 係世衛係有啲資料俾唔同嘅政府係去做一個處理嚇。 係啦，即係佢會有一個嘅預測嘅方式嘅，其實即係唔係話好似買大細賭波咁樣上盤定下盤。 係今年係三價，出年四價。 係啦，呢個就簡單啲，我覺得。咁就邊四價咧？其實佢哋都有個預測喺度嘅，其實。咁當然你話係咪100% 可以預防咧？呢個就絕對冇可能啦。 嗯， 所以我就話，如果你講到絕對咧，就好似一打咗流感針咧，就以後都唔會有呢個中流感嘅話，我都打啦。如果係咁，蘇花我而家冇打過嘅。 係，哦，你冇打嘅， 冇打過。 坊間就有種講法，平時冇打開，咁就往年唔打，就而家都唔打啦。咁樣我經常聽到嘅係。 咁但係我爸爸我就叫佢打嘅，因為佢年紀大。 嗯 咁就一般嚟讲，我自己觉得处理我哋呢啲年纪处理感冒嘅，都系多啲休息啊，饮多啲水啊，佢自己会 recover 噶嘛，其实。咁所以咧就嗱，我觉得如果大家即系越辩越明，就系咁嘅意思啦。大家攞数据出嚟，咁梁卓伟今日咧就攞咗一个喺玛丽医院嘅调查，就 系 话有60%嘅。有預防作用。 哇！佢嗰個66%比起袁國勇琴日講話55%，仲多咗10%添啊！ 係啦，嗱咁就網上邊流傳嗰個加拿大嗰個嘅數字咧，就50%到嘅啫嘛。 50%到係。 係啦，咁咧亦都係睇究竟你 call 乜嘢嘅情況嘅，即係話如果嗰個疫苗係過咗， 係 已經勾咗嘅話咧， 係 嗰個效用就好低嘅啦。 嗯。 咁所以我就話有陣時究竟係你 call 嘅係 10% 咧， 係 究竟有冇睇錯咧？究竟？那隻疫苗會不會是已經是對於 今年的那幾種流感，布吉型好、雪梨型好、新加坡型好、香港型好、山崎型好、可能已經是沒有用的了，那它就很低的了，其實是會 是啊是啊。嗱，今次謝安琪和袁國勇各自都是有引述不同的數據的，其實是不同的報告的，問題就是說他是不是引述最低那個，因為最高那個跟著再加上自己的演繹，雖然我們就說數字不會講大話，但是你如何演繹這些數字數據的話都是一個、就是、要小心處理的， 是所以我就說那個是一個 probability， 即是一個統計的問題的、 統計 就是說究竟打完這個流感疫苗之後，首先政府已經澄清了是不存在裡面有所謂水銀這件事，那就鋁，他其中謝安琪的說法就是說除了水銀之外還有鋁，是 啊有鋁 金屬嘛，那就實際上我想現在香港那些都應該沒有鋁的成分在裡面、有的都是可以，即是我相信是通過，如果 FDA 的話呢，即是我不信香港政府，我都信美國的這個藥物管制、藥物監察機構， 因為這個錯了很大件事的，即是那些講的人呢，你說袁國勇好、其他 醫學界的翹楚好，是對他們的公信力、對他們的專業有很大 的影響的， 或者歐洲的藥物監管的組織、我相信是比、如果歐盟、一定是比香港更加嚴格的，這些事我就不信那些什麼自然療法那些事的、所以你說五成的，那你就自己決定咯，我覺得、五成，咁你覺得值唔值得買呢個保險呢？咁樣，咁嗱，如果係有大規模嘅呢個併發症或者後遺症嘅，應該見到嘅，因為你注射嘅人唔係第一年啊嘛，今年係 啊， 係嘛，唔係第一次注射啊嘛，咁即係以前啊，一路香港而家近，我相信近呢五年啊，政府都大規模推廣呢、這個注射呢個疫苗。咁嗱，你話甚至係有啲人推翻就係話，根本疫苗呢樣嘢就係唔得嘅咁樣。即是用疫苗去预防疾病是不得的，这样。那这个也有数据证明呢，在某一些香港预防某一些疾病，我们小时候我们打的出世打的就是这个卡介苗。 卡介苗 就是预防是这个天花和白喉的，我们应该打。那事实上、包括肺痨。 伤寒即是什么伤寒即是。 某一些疾病是在一个疫苗发明之后呢，已经开始逐步呢，是第一慢慢那个即是。造成致命的那個疫症的機會越來越 小，現在好少聽到 天花的，好少聽到 TB、肺結核、肺瘤， 現在又有了、 最近有 肺結核有、那就這個可以這麼說，對於很多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實際上 是起了一個作用、但我們不是所有的東西都要絕對說到好像一個天堂一樣，打了之後就什麼事都沒有，發燒都不會發燒，並發症我想有些人真的會發燒，不出奇的、就算 even 感冒都好，西醫都不一定醫得好啦， 是 吗？那你怎可能就是说好像即是你盲目去信这个打了疫苗就没事，同埋疫苗是萬惡兩樣嘢，我都唔啱嘅，其實根本係。 係啊，我做咗幾年啊，議員辦事處做啲， 但你同街坊打嗰個情況， 街坊咪幾年就會有一次有個街坊話啊，我發燒喎，打翻電話嚟問翻我哋，即係協助我哋去做呢個疫苗注射嗰間診所或者醫療機構嘅電話，跟住再問翻姑娘點處理咯。但係個比例唔高嘅係，即係副作用係會有嘅，但係好少嘅其實係。 咁呢個其實注射嗰陣時候，醫生都會講 嘅，會詳細解釋嘅。咁啊，當然有啲。意識更加高，即係其實100個裏面其實得一個到啦，打電話嚟報名就哦，唔係50個裏面有一個咧，家長就話啊，你講緊嗰三價四價個價錢嘅分別係點啊，同埋三價四價係邊一類型嘅疫苗啊、注射啊咁樣，跟住佢會做一啲比較，咁嗰啲就真係我哋都要有準備去答嗰啲問題。 嗱，呢個反而正確態度 係 真係噶，呢、這個亦都通過今次辯論咧。等大家知道你打緊啲乜嘢先啊！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嘅，你唔好盲目相信。 即係政府俾錢咁就唔好蝕底啦，就唔係咁嘅。 起碼你都知道哦，三價就係三種嘅唔同類型嘅病毒嘅類型。咁而四價就係邊四價咧？咁樣咁你自己上網都 check 到啦，而家有互聯網，你就知道而家譬如亞洲地區普遍。流行的是什麼的，就是這個流感的病毒、 增加個認知是好的。哇，以前就問為什麼要打第二針，什麼這麼煩的，是這樣的嘛，你未打過，打一針就要打第二針。 很多東西其實是越變越明的包括你記不記得曾幾何時我經常都說吃抗生素沒用、是不是因為它不是細菌來的嘛、病毒來的嘛，所以很多人呢就醫生呢就開抗生素給人醫流感的，其實這個也是相當壞的一個做法嚟嘅， 係即時止到咳，但係長遠嚟講唔係一定好事。 但其實很大的後遺症，我覺得係。咁就呢、這個亦都好多西方的醫學書啊，而家普及醫學的作品咧，都係講咗呢啲嘅，即係所謂藥房官僚機構世衛組織所產生的一個咁樣嘅即係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我覺得呢樣嘢係存在嘅，但係呢樣嘢存在係咪一定會引申到今次嘅疫苗討論？是必然跌入去呢個咁樣嘅利益集團裏邊咧，咁樣咁反而你可能好多人講嘅討論嘅 case， 譬如喺艾滋病嘅治療啊等等咧，嗰啲藥物嘅情況啊等等咧，嗰、那個就反而係更加多嘅即係例子俾人睇到佢係一個利益集團， 即係佢適用性大啲呢種陰謀論係 嚇。係啦，就係、是、喺疫苗裏邊咧，我覺得咧，始終都係翻翻去最根本嘅問題，就係、是、個 medical proof 係啦，即係嗰個事實究竟打咗。有幾多個 percent 有用啦？呢、這個記住，唔係有用定冇用，係幾多個 percent？ 係程度嘅問題， 係程度嘅問題。咁你可能佢得五成啦，袁國勇 call 佢都係五成五啫。咁你有一半機會冇用嘅喎，其實係、 啊。你可以選擇唔打。 你可以選擇唔打嘅。如果有一半機會冇用，就算阿、啊、梁卓偉今日 provide 嘅 data 都係六成幾啫嘛。即係其實都唔高嘅。你問我 66%幾多嘅？66%係絕對多數，三分二係。 唔係，即係你問我，即係都唔可以。變成係疫苗萬能論啦， 即係你八成你先會打，九成 好多嗰啲嗱，相信西醫學嘅西方醫學嘅人都覺得，誒呢啲謝安琪呢啲咁啊，唱歌你又叻，醫學嘅你識條貼咩？科學嘅你識條貼咩？咁樣去鬧佢。喂，坦白講，我覺得就算你話六成六都好啦，其實都唔係代表好容易有人會提出反證，我打咗都冇用，佢跌咗落個三成三嗰度嘛， 係啊， 係嘛，佢咪覺得打咗冇用咯？咁佢事實上講出嚟嘅嘢，佢冇講大話嘅喎，係嘛？咁你話係咪去到 10% 咧？咁我覺得謝安琪呢個 10% 呢個數字咧，可能佢係 call 咗某一種嘅疫苗， 佢係 有出處嘅，網上面已經有人揾咗出嚟咧，係 Canadian 加拿大 嘅，係啦，加拿大有一個嘅醫學報告裏邊嘅數字嚟，佢唔係完全憑空嘅，係嚇。 即係就睇下你 call 個咩數字咯，我覺得 佢係選擇 call 最低嗰、那個， 係啦，或者兩種疫苗嘅比較嚟嘅，當時佢嗰個數字應該係疫苗 A 同疫苗 B。咁如果你嘅疫苗 B 本身、疫苗 A 本身唔係對應到嗰種嘅病毒形態嘅話咧，咁你嘅效果自然就大打折扣噶啦。呢個好正常嘅，其實係咪即係等於你個鎖匙同個鎖匙窿都唔啱嘅？係咪咁？你點開到門咧？咁啫嘛，其實係咁。所以嗱，我覺得呢個咧就即係一定要細心將佢分拆開。我覺得即係唔好將所有嘢嘅撈埋一齊。我相信而家有啲好情緒化嘅，即係包括係 defend 謝安琪或者黎明嘅人咧都好情緒化。即係覺得話有冇搞錯？你西醫大曬啊，西醫霸權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事實上，西醫係一個霸權嚟嘅，科學都係一個霸權嚟嘅。係啊，好多嘢，但係你要記住，我成日都有個教訓嘅。其實特別好多嘅相信自然療法，相信呢個中醫或者係其他 alternative 嘅療法嘅人咧，對西醫恨之入骨，係嘛？但係你要記住，自然療法可能對某啲嘢係有用嘅，我覺得。但是它也有很多局限的。譬如我經常都说外科手术。 车祸。 是啊，这个就是由西方因为由打仗开始所发展出来的。第一消毒。是吧，怎样去阻止这个细菌感染。这个最重要的。如果你整个脚切了它要。是吧，阻止细菌感染就是这个没得经的盘尼西林啊这些。即是西方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路。付出好多人命，去揾啲唔係淨係臨床研究啊，佢有個實質需要嘛，其實 係臨床係重要，其實係實驗嚟嘅。我以前 因為佢死咗咁多人， 死咗好多人啦。其實透過死人嘅數字不斷去實踐，不斷係去實驗添啊。其實用人體去實驗嘅話咧，呢、這個其實係一個科學精神。但係醫療本身唔係絕對科學。我以前識有個朋友，佢今日科學家嚟嘅，喺大學裏邊教科學嘅。佢話：嗱，你唔好以為醫生係科學家，醫生其實就係透過不斷嘅臨床嘅經驗。嗱，第一就係統計學啦，睇數據啦，去試啦，就係用我哋人嘅身體去試藥，試唔同嘅藥。其實點解由以前即係呢個癌症係不治之症，到而家係可以治療得到，其實經過一個又一個大量嘅即係臨床嘅實驗係去試翻嚟嘅啫嘛。 同埋其實係統計學咯，我成日都話，哦，原來發覺 control 咗呢個 只是用这个就有五成机会治好，原来两个一起用就升到15%，15%，那你就知道了，其实这些就是统计学的东 西，就不要用单一一个事例，那些烟民是最喜欢的，邓小平够食烟就九十岁才死，所以我食烟不会什么，但问题是更加多人，如果你看统计学的话，就因为食烟而染上了肺痨，所以会或者 cancer 即是肺癌是去死的嘛，这样是， 所以个讨论好， 即是个态度的问题， 都很情绪化的，有些就是说如果你这么不信西医，你什么病你都不要吃西药啦，这样。我觉得其实呢什么病都好，你都是找一种合适的方法。你问我如果是平时譬如扭伤这些东西呢，中医是有用的。 中医 西医靠你做物理治疗。 跌打你说的。 中医的跌打是有用的。即是譬如复位啊这些呢，事实上是比西医好的。西医是即是我自己经历过，因为踢波踢断脚。他就是只是搏翻之后，跟住就做物理治疗啊，等等呢啲嘢。 打石膏咁啊，系。 唔系打石膏，等你自己生翻佢咯，其实系啊。 即系固定咗个位，等你自我康复啫嘛。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中医咧喺即系譬如甩臼啊，或者系啲肌肉扭伤啊，或者好多时，譬如我哋好多时腰椎劳损之后咧，好容易一起身咧，即系嗰条腰闪一闪咧就硬晒嗰啲咧。其实反而即系推拿啊、复位啊嗰啲系有用，人哋有根有据噶嘛，其实都系。咁所以我就话你睇下你。是用即是我反而赞成呢不要扔在一边。即是你不要 先见之明万恶的西医或者万恶的自然疗法。这样你局限了你很多选择。其 实 有些东西针灸有用的。 是啊是啊。 真的的，就算你说感冒也好，针灸都有用的。咁你點解釋呢？ 係啊，我有親人係患過癌症嘅，醫療之後咧接受五年嘅時間嘅藥物嘅治療，但係同一時間咧西醫亦唔會根本性地反對你咧，同一時間咧又要食啲中藥， 我本培元 係啦，咁樣咧就即係雙管齊下，咁啊即係有啲要留意啦。咁但係個過程裏邊咧，中醫又有佢中醫即係中藥嗰個好處 嘅 喎。 譬如好簡單啦，中風之後嘅復原， 嗯， 對好多人嚟講咧。就是用物理治療，但是中醫的針灸其實對中風之後的復原都有幫助的， 是嗎？ 是的，所以我覺得即你如果反而我們的開放一點的視野，因為始終香港人兩邊都有的嘛，我們上一代信中醫，是嗎？曾幾何時香港人十九世紀香港人不去看西醫的，即孫中山學醫的年代，香港西醫學院那些華人是不去看 的，其實就算東華醫院成立的時候呢，啲人都唔去嗰度睇醫生。 咁外傷嗰啲都係完全依賴鐵打啊嘛。 睇中醫咯， 睇中醫啊。 係啊，嗰啲藥執藥咯，煲苦茶咯。 係 係啊，一路都係咁。咁但係一路其實你見到香港嘅醫療系統而家都唔係互相排斥嘅，我覺得。 嗯嗯。 即係當然你唔可以講到就係話所有西醫都係萬惡嘅，西醫乜嘢病都治唔好嘅，所有嘢都係假嘅。我覺得呢個都唔係科學態度嚟。 嗯嗯。 因為佢始終係一個主流嚟噶嘛。 係。 在整个社会里面的那个医疗系统都是 based on 西医那个那样东西建立的嘛。那么总有些东西我觉得是总有些某一些病或者是某一种的就是身体所出现的问题呢，是处理得到的。其实反而中医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就是你治理了个病征之后，你要处理个根本问题。 根本问题。 他就一定要配合回用中医的方式去。但如果你一 stop, 即是一个急性病。你问我急性病一定是看西医的， 是即是可以止到咳，一两日之内有些情况好转你需要的，这样 很简单，你说心血管病怎么搞，你看中医，是吧？自然疗法都搞不定，即是通波仔啊，心脏 死人的嘛，那些是 死得人的嘛，其实。所以我就说呢，这个是一个即是对整个社会讨论提高的文字来讲，其实谢安琪就可能佢都係一個叫做 unintended consequence， 端端，即係我哋正面咁去睇，唔好話人身攻擊嘅話咧，實際上佢係幫助咗個社會去討論，究竟疫苗係一回乜嘢事？我從來冇見過咁多專家出嚟解釋嘅，你諗下。 我有啲驚訝添，佢有即係其實佢有啲研究，雖然就即係有啲立論就唔得準確啦，咁樣我又喜歡聽佢嘅歌，咁我有啲驚訝，今次哎呀點解會被攻擊啊？咁樣講啲嘢唔係好科學化或者唔係好準確咁樣，但係佢引起嘅辯論咧，反而我覺得真係新聞。 但我覺得嗰啲人嘅對佢嗰個公批評嘅態度，我都覺得唔係好恰當嘅，即係譬如梁卓偉咁嘅公眾人物要小心言行啊呢啲咁嘅嘢，你只要講出你哋嗰個嘅睇法，而你哋本身係一個醫學嘅權威。我相信每一个听众又好，市民又好，自己都会衡量究竟谢安琪讲的嘢有冇根据。而家 上網係人都揾到啦。 會做判斷噶嘛，係嚇。 係嘛？點即係？即係你嗱，好似就恐嚇咁樣喂，大佬你小心啲講嘢啊！如果唔係造成呢個恐慌嘅話，你要咩鑊噶咁？係咁，我覺得呢個咧，亦都唔係一個即係恰當嘅態度咯。我覺得咁，你睇到謝安琪嘅回應，其實佢都好低調嘅。其實佢只係話每一個人，我相信都會為佢哋嘅家人作出最合適嘅選擇。佢亦都冇 hard sell 佢自己嗰套嘢啊。嗱，咪當然佢有啲數字，譬如包括係咪賭博咁樣去估嗰啲疫苗咧？可能佢係講得好。即係好 casual 啊，你明唔明啊？私下大家傾偈， 哦， 即係唔會喺度咬文嚼字，話俾你聽我係邊 base on 邊度嘅數字乜乜乜，唔會係咁噶嘛，因為都唔會 assume 嗰樣嘢係會咁樣傳出去噶嘛， 係即係會 casual 啲嘢，冇嘅咁嚴謹咁討論啦。 蘋果就將佢嗰段錄音原文筆錄出嚟嘅，其實好口語嘅啫嘛，咩咯？咁你諗下咯，咁嗰啲咁嘅嘢， 好詳細 嘅 係嚇， 係啊，即係嗰段嘢都好詳細下嘅，其實咁，但係就。即係你問我，如果係因為咁樣，大家以後藝人就對於啲問題啦，疫症、流感呢啲其實係一個社會問題嚟。 係啊，嚇驚咗啲藝人添。 係啊，唔係純粹係一個 medical 嘅問題。 蘋果仲有又離譜啊，因為謝安琪唔知七年前，因為九年前啊，因為幾年前咧幫另外一個 子宮疫苗 嚇子宮疫苗咁咪去做呢個嘅代言人咁樣，佢竟然咧就問翻嗰個機構佢點樣 comment 上啦，謝安琪今時今日嗰個言論添，嗰個機構話冇理到蘋果咁解啫。 嗱。所謂佢質疑呢個嘅流感疫苗同子宮頸疫苗，其實亦都唔一樣。 兩樣嘢嚟，呢個 係兩樣嘢嚟嘅喎，係嘛？即係話，就算你話流感疫苗本身係只係得五成幾或者六成嘅成功嘅預防，唔代表子宮頸疫苗。我諗每一種疫苗本身佢都有自己嗰個嘅，即係所謂嘅一個應用嘅範圍究竟嗰個成功率有幾多？ 係橙同蘋果嘅問題嚟嘅，嗰個係。 咁但係最重要，我覺得其實反而再老土啲講嗰句係咩咧？反而就係咧流感高峰期咧，有啲好基本嘅嘢咧，大家要小心。我成日覺得，第一，因為而家咧香港嘅公共交通擠迫嘅程度係相當犀利，係咪？頭先我去立法會搭地鐵翻嚟，五點鐘上車都逼到不得了㗎！你咁做，你冇辦法避開我話俾你聽。所以你問我咧，應該同多啲老人家同埋細路仔咧，係準備口罩。 我昨天搭车回家咪撞到我 family doctor 嗰个护士咯，佢明明冇病噶，佢搭车而家系戴住口罩。 呢个 佢人多嘅地方，佢就自己戴口罩噶啦。系 你唔好以为戴口罩其实一定有病，日本人都系嘅，佢唔系自己有病先戴口罩。 防御其他 嘅，防御其他人，因为病毒嘅传染咧，基本上就系好简单嘅啫。你隔篱嗰个人喺度喷咗出嚟嘅话咧。就會有事噶啦！ 你大家知道而家交通工具幾咁擠迫噶啦，連隔離嘅即係一啲體味你都會感受得到嘅話，更加何況係細菌咧？ 呢個令到香港嘅即係疾病病毒嘅傳播特別犀利嘅，係人口密度嘅問題， 係 亦都係同嗰個嘅公共地方嘅嗰個人嘅密度太高啊，特別係地鐵啊，我覺得如果坦白講，你身體嘅抵抗力稍微差啲，你一程地鐵一定瀨嘢，我話俾你聽。呢、這個其實才重要啊！預防啊，我覺得疫苗都是預防啫嘛。 係啊， 但其實你有很多方法去預防噶，係咪嗱？譬如學校裏邊唔使話老師停課啊。你如果見到班上邊，哇，個個家長都話自己細路中咗招，你就唔好俾自己細路翻學啦。翻少一日使死咩？我覺得 學校通常有勸喻你，你一發燒你就唔好翻嚟啦。 但係啲家長又唔係嘅，因為佢自己要翻工就擁咗細路翻學， 即係當係託兒服務咁。 係啊，而家所以學校一停課咧，佢哋都好大鑊㗎。 即係怨聲載，哎呀，我要提早一個禮拜去處理我小朋友放年假嘅安排咁。 係啦，就越嚟越變成係一個即係好似係呢個家庭嘅，即係將個學校嘅責任啊，即係家長嘅責任俾咗學校。 嗯， 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咁你譬如你話一啲嘅而家寒冷警告啊，呢啲其實政府出得好密啦，已經係。咁但係你話御寒嘅衣物嘅準備啊，呢啲咧，實際上而家嗰個嘅即係情況比起我哋細個好咗好多。好簡單，你買件羽絨而家好鬼平啫嘛，二三百蚊、三四百蚊，你唔好買大陸嗰啲啊，當然係你去嗰啲即係連鎖店買。係嘛？保暖內衣。選擇粵漢話做得最叻嗰啲，原來係最平嗰啲。 最平嗰只 係啊 ，B 字頭嗰只係最平嗰只。 唔係乜乜 dry 嗰只啊？ 99蚊，唔係嗰啲 C 字頭嗰啲。係 啊， 乜乜 dry 嗰啲。 係啊， 99蚊，係咪著好耐咯？可以。咁你有曬呢啲咁樣嘅咩 heat tech 啊？呢啲咁嘅科技嘅產品。 日日喺 check 個 apps， 咁可以睇得到之後出門口嗰陣時幾多度，隨時都 check 得到。係你連個區域性嘅温度你都可以量，即係可以揾得到，好容易。 所以我就話個 awareness 既然流感来势汹汹，而家真系每一年都杀咁多人，就直情系要提高成个社会嘅 awareness， 唔系净系对 vaccine 嘅，即系个疫苗嘅 awareness 啊，而系对流感呢样嘢嗰个嘅关注，那个 awareness 啊，包括细路仔、老人家等等，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你先至系整体令到咧嗰个流感感染嘅人或者死亡嘅人下降，就 系 你个 awareness 越高咧。我覺得嗰個死亡率下降就會越快。 公眾衞生嘅意識最高咧，係對上一次其實已經係2003年之後嘅沙士期間嗰陣時，即係我哋發現得到。但係其實咧，好多即係公眾衞生或者嗰啲個人習慣做得唔好嗰啲咧，根本好多都固態復萌， 用酒精嚟搓手啊，呢啲嘢冇曬㗎啦。 係呢啲啊，唉，行出街嗰人周圍吐痰，唉，嚇死你！即係打一次又唔冚鼻喺港鐵裏邊， 係好恐怖㗎嗱。公共交通我話俾你聽，即係我唔想 label 嗰啲係咩人。但是呢真的没有功德的人是大把，我告诉你 是比沙士的时候倒退了很多步。所以我就说无论如何呢，反而调回转是在老人家的衫袋里塞定个口罩在这 里。 真的的。 有些什么医药就。 喂，如果他走去搭车的时候就真的无厘头无病都好，不该戴口罩真的。这个我觉得才是。 啊！我哋應該送啲福口罩，安啲好嘅名，平安口罩類似呢啲咁樣，等啲長者可以變咗係種生活習慣都好喎。 或者將個口罩畫個哈哈笑。 係啊，類似呢啲咁樣係發財口罩咁。 唔係㗎，日本你睇嗰啲細路仔口罩好得意㗎。係 啊，好得意。 係啊，全部都有 design 喺度㗎，因為佢細細個已經開始習慣用口罩。嗱，咁我哋今日講完流感之後咧，翻嚟講下另一單就相當之憤怒啊，令人氣憤㗎啦，就係呢個中聯辦要求香港嘅制服團體。要改用呢個中式步操嘅問題， 係啦，呢本書咧就係2号咧就出噶啦，大家咧就可以訂。咁呢本書咧係我見過街道講朱元璋最詳細嘅，同埋最有分析性嘅一本書咧。At least 我認為就係咁樣係。咁有啲地方係創建嚟嘅，有啲地方就寫得好緊張，好似演義咁，即係呢個同陳友諒打咧，大家都話好緊張，睇到尾先至放心。咁但譬如話講呢個法古文啊，講明朝嘅經濟究竟原來係用紙幣啊？朱元璋的心態啊，同埋佢點樣反貪啊，大家真的要詳細睇下。尤其是習近平時代咧，近700年來反貪最犀利的人咧，一個就叫朱元璋，一個叫習近平。而朱元璋咧，又係想控制曬所有人的思想，作一套規則出嚟咧，萬世奉行嘅。咁喺呢個習近平時代，呢個新習近平嘅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咧，你一定要參考一下朱元璋點樣意圖創立一套千秋萬世都啱嘅制度出嚟，同埋點樣管制人的思想嘅。 元说明朝系列第一部，朱元璋圣言豪杰大策，现已接受预订，人民超市网上优惠价86元。而家预订仲可以优先报名参加萧生喺2月举行嘅讲座，报名请电邮 markmok@hkreporter.com。